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38首诗，送僧归日本，前起。 送僧归日本，前起。相国虽养猪，乃多人望行。虎天从海王起誓发九天，水月通相济义良天还生，威灵一定应万里眼中明。 完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